型男 啊，我说 什么型男？ 对对，型女， 型女， 型 女也不 行不行？ 什么行不行？他是学生， 学生，学生，学生， 对， 美院的学生， 学生， 模特系， 哎，模特不是模特，学画画的， 学画画，学背画， 别背画， 学画画， 他就画 画画，就画画， 哎， 嫂子画画画的好，哎，他也行，也不错， 嗯， 看书。看书看得多， 这是 爱看书，天天在家里看了， 嗯， 古典名著，在家不光看书，什么都看，看电影， 电影看， 电影看， 嗯， 爱看那个残忍的鬼片， 对， 害怕害怕，躲被窝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 呀， 哎 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你别看了， 就最好别看， 《电锯惊魂》 啊， 爱看这个， 哎呦呦， 就喜欢这个， 嗯， 你看他这形象就是。 看我这形象啊， 鱼跃屠夫那种感觉， 我不是那人， 爱看这个， 嗯， 爱写爱画爱画爱记， 对， 下棋， 下棋也好， 下棋也行，嚯，下棋下太好了，下棋有级别， 我 下棋黑带， 我黑，那叫柔道， 你说打谁吧， 啊，什么叫打谁呀，啊， 嗯， 下棋那是段位， 段位， 哎， 你几段， 我几段，什么几段，还分段，不是分段， 几段， 没段， 没 就会下， 就会下棋， 嗯， 下得太好了， 是 不跟我下， 跟谁？ 我臭棋篓子， 哦， 我臭棋篓子，跟我一个演员，大伙儿很熟悉， 哪位？ 这演员叫李菁， 知道？ 哎呀，前一阵新闻都是他，哎呀，他们私下走的关系很近啊，很近。 别这么说， 关系走得很近，没事老跟李菁下棋， 倒是熟 啊。李菁刚才头里演员也提到了，老是这种声音，嗯。 跟鸭子似的 啊，对对对，哎，干嘛讨厌脾气慢，家里边人说话都脾气慢，他随他父亲，他父亲也那样，他们俩说话你分不清是谁， 是 你俩人聊天， 嗯， 妈妈我回来了，好儿子，嗯， 真一样， 你看这俩人声音都是一样的， 嗯， 你上家串门去也是，所有东西都慢， 是 家门铃叮当， 嚯， 屋里边李菁说谁呀，啊，屋里狗也叫妈， 嚯，哎，我瞧这一家子， 他推门一看不是狗是他妈， 哎，行 干嘛，哎， 别这么说， 这种声音没事，他们老一块下棋， 这倒是 不是上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哎，就俩人， 家里没有其他人， 嗯，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图清静，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他们家去，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那当然 不是上他们家去，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家里没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我说你等会儿吧， 血淋淋的， 干嘛来回说这两句， 就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这什么意境，这意境忒深了，理解不了， 他去李菁他们家， 嗯， 按门铃，叮当，门一开，两个人四目相对， 嗯， 来啦， 太慢， 他也是不好意思上人家去， 嗯，哎呀嗨，什么模样， 让到屋里边， 嗯， 先奔哪，奔书房， 他们家有书房， 书房先写字， 嗯， 下棋之前先练字，先作诗， 对， 文人都是这样，李菁家书房太大了， 嗯， 大书房啊，大写字台，巨大无比的写字台， 多大个儿？ 两米长大写字台， 两米呢？ 一米八宽， 一米，这什么尺寸呢？您这是 写字台，哎，上面搁着笔袋儿，大笔袋儿 啊， 里边装的全是荞麦皮， 荞，那不就枕头吗？ 笔袋儿啊， 您打住吧， 铺着褥子， 褥子 粘的粘的铺粘的，写字写字， 练 写累了躺会儿， 别躺着。没听说过，就练字， 啊，练字练够了， 嗯 嗯，写，提起笔来， 哦， 掭笔， 你瞧这架势，干嘛呢这儿？ 洗澡去吧，洗澡去吧， 哎，对，没法不洗， 都黑了，都黑了， 你甩它干嘛呀？ 下棋之前先要洗澡， 啊，还洗澡， 这是对棋的尊重。互相都要尊重， 是吗？ 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啊， 他问完他了，他还得问他呀。啊，您挺好的，我还行。哎，您怎么样？ 你这带来回问的， 那废话，那么那可不来回问吗？聊天不来回问啊？ 那 哦，就一人说话，那叫单口相声。 这这，那我问，那他们问谁呀？ 我那牌子怎么掉了？同志，你看我多多细致。哎，我说到哪儿了？哎，我那牌子怎么掉了？ 谁把你牌子？ 你老提着牌子吗？ 问谁呀？ 问。谁？哦，呀，木照念个桃， 又得打头来。嗯，谁问谁？ 迷路问仙豪。 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啊？老瘦相，奔头，大脑袋，喵。 哎，这大脑袋哪儿去了？ 三月三赴蟠桃。 哎，您行，您这什么日子头？ 王母娘娘过生日。 哦，我那也是过寿。 对， 您这也是过生日。 那当然了， 这到 比你大了多少级呢？王母娘娘过生日。 行行， 赐蟠桃。 哦，行，这算您说上来了。哎，咱接着接着往下来啊。 去去， 该说林了。 林， 说二木念个林。 您等会儿，二木念林吗？还真念林。 张飞问赵云， 问谁呀、 啊？问黄嫂哪里去？ 哪去了？ 躲避密松林。 我说对吗？ 啊，奇迹啊，头一回这是。 赵云保黄嫂， 哎， 长坂坡， 还坡， 长坂坡 啊，坂坡坂坡， 对，保黄嫂， 该您了。 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呀、啊？ 豪神问路神。 我，你别忙别忙啊！ 哎 呀， 哎，这东西啊难啊。 什么东西？豪神路神什么玩意儿？ 还是刚才那俩人？ 怎么还是刚才那俩？ 刚才不是豪仙问路仙吗？ 对，这回怎么神了？ 升级了， 这也升级？ 升级打怪打的， 哎，游戏 打怪，大号现在是 什么大号？ 最棒的装备啊！整死你！ 这边还 不服就 PK， 来来，咔！ 小心红名啊！哎， 豪神问路神， 那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啊？老瘦相，奔头，大脑袋，喵。 啊，行，该我了啊！ 哎，我还没说完呢。 啊，哪儿去了？ 没说完呢。 我都不爱听你说了，我跟你说。 富会紫竹林， 他紫竹林干嘛去了？ 找观音。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哦哦哦。 俩人聊天，下棋。哎哎，为什么没有车马炮？ 行行行行了。这里怎么老有我呀？您这 这是围棋，告辞了。这不谁家， 都这么无聊，合着、嗯、全都掉。 其实我倒不介意掉不掉，我就怕说完一场没人认识我。 不是， 哎，就搁这儿没事。 哎，咱接着往下来， 要不你去给扶去、哦。 咱接着说相声 啊，说相声。啊， 接着往下来， 该说什么字了？ 该说海了。 海， 哎，您听好了， 海纳百川的海呀、啊，海纳百川是有容的。 水美念个海，哎，你等会儿，水美念海吗？哦，还真念海。 有病， 哎， 神经病啊！疯了，你有病啊？人问你，你有尿啊？来，我把你。 你把谁呀、啊、你？ 什么玩意儿？ 这没有我神经病。 不是你有病啊你？ 你 干嘛呢？ 屎盆子又扣我脑袋上了，您瞧见没有？ 神经病啊，这不是？疯子。 你缓缓，要不你缓一闸？ 你说不说还、哎？ 说。水美念个海， 您等会儿， 这、 水美念海吗？还真念海。 俩神经病， 仨也照样来。 周瑜问黄盖， 问谁呀、啊？ 问孔融哪里去？ 灭绝了， 灭绝。